老蛇独女，哇！今日呢度好多人啊，又有四个人喺坐喺度，不过又系冇咗大肥啊！你介绍下自己，大家， 我系小咪， 我系奶色 ，Hello 公主又系， 系我系 Albert。头先听阿公主讲话，佢有个故仔噶系嘛？ 奶色讲先， 奶色讲 啦。哦，系啊，其实我想讲咧，唔好话讲男讲女，大家有时意见系有啲唔一样啊。原来其实港女同港女咧都有好多分歧噶， 争仔啊！ 啊，争仔呢样嘢咧， 系其一， 系一定嘅。 咁又好似唔好关争仔事喎，呢个故事。 系啊，喂，公主，我知道你收咗段 message， 可唔可以讲下故事里面嘅情节啊？ 系可以嘅，有个朋友啦，即系好多男仔中意佢嘅，咁又点讲？即系人哋俗称系水性杨花。 系，冇错，水性杨花， 即系中意搞暧昧嗰啲系嘛？ 咁咧就喺公司入边咧就已经传开去噶啦呢啲嘢。咁佢有另外一个姊妹啦。咁咧无啦啦就嬲咗佢，咁就话点解无啦啦嬲咗咧？就话说佢听咗第三者去讲呢个女仔嘅不是，就话佢啊呢、這个男呢、這个女仔啊咩男仔都得嘅咁样，就喺度咩男仔都上过嘅咁样， 咁佢都万能插苏， 系啦万能插苏，咁就嬲咗佢，咁啊嬲咗佢，但系系啦， 即系听咗第三者嘅说话就嬲咗佢个 friend 啦， 嬲咗个 friend， 就佢一开始唔知佢嘅 friend 系咁水性杨花嘅咩？ 咁我谂佢 即系潘金莲，即系潘金莲都你一早知佢系潘金莲噶嘛，系嘛？ 或者佢响朋友面前冇表露出嚟 啊？即系每个人都有好多种面具嘅。 我谂有啲人系男对住男仔又唔同，对住女仔又另一面。 即系呢个就系港嗱，你头先所讲嘅港女同港女之间嘅斗争嘅其中一个部署啦，系咪？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对住 Alpha 系男性嘅，梗系甜啲嘅啦把声。 我唔觉喎， 边面 跟住我对住小 V 讲嘢，跟住我哋闺蜜嚟噶，我哋系 讲嘅 friend， 系啦，跟住我哋公子即系普通朋友， 系啦，好多面嘅咁样，咁个即系我略略讲一讲佢个短信啦，嗰、那个我哋俗称佢做阿 Mary 先啦，即系被人话嗰、那个一个 friend Mary， 好， 咁咧就收到佢个姊妹叫阿 May 啦吓，咁阿 May 就无啦啦就问即系 WhatsApp 佢就话做咩你呢排系咪唔开心啊？系咪做咩你好似冇乜点睬我咁样？咁啊，我 friend 阿 Mary 就话咯，其实咧我咧就听到啲公司嘅人咧就喺度讲紧你，讲紧你一啲咧就话你好多男仔想都得嘅，别人嘅眼中中意搞暧昧咧，当作即系咩意思个？别人眼中当作 搞暧昧关系， 搞暧昧关系就觉得咧我。同我哋系只系普通朋友两样嘢嚟嘅， 即系我哋成日食饭喺隔篱台听人啲闲言闲语，但系呢件事就系嗰啲人就讲紧自己个 friend 吓， 系啦，咁就即系佢觉得同人，即系佢又唔中意人哋同即系搞暧昧同埋普通朋友系两样嘢嚟，即系唔中意佢哋搞埋一齐，即系点讲咧？即系佢哋太 不如咁讲啦，你放低个电话，唔好睇住，唔好睇住，因为嗱，你睇住啲字咧，好难明嘅。不如我哋就咁用常理嚟讲啦。一个姊妹咧，佢咧就嬲咗佢另外一个姊妹咧，就系因为别人一个三唔识七嘅人咧讲佢闲话，佢就觉得信咗啦，就觉得诶系、哎，原来我姊妹系咁衰嘅，跟住嬲咗佢系咪？ 系啦，系 呢、這个好荒谬成件事，即系 女仔 搞到有啲混乱。 咁应该咁样讲，应该咁讲。而家小咪、奶色同埋公主都系同一间公司做嘢嘅人。咁咧，Albert， 我就无啦啦有一日，我同阿公做 friend 嘅、我就喺 我嘅口中啦 ，Albert 口中突然之间就喺度同另一堆人喺度讨论紧公主嘅不是。咁、我就觉得，咦？我好唔开心，我点解无啦啦讲紧我公主话佢又水性杨花，又系男人都搭糖咁样，跟住成日搞埋晒啲小动作暧昧关系。咁你要拍拖啊拍拖，揾一个男仔正式谈恋爱就好啦。点解搞咁多公司嘅男女关系？我听到之后咧，我好唔开心，因为我唔中意人哋去咁样讨论公主。咁咧我就， 但就唔系嬲嗰扎人，系嬲咗公主。 系啦，我就忍唔住， 系咯，唔合逻辑。 其实唔系好 friend 咯，唔 friend 咯，真系。 系啦，我忍唔住，我就 send WhatsApp 俾阿公主，就问佢：喂，公主，我喺阿 Albert 口中咧，喂喺度话紧你啊，话紧你水性杨花啊，又喺度个个男仔都掂，即系都搭糖啊。喂，究竟但系平时你喺我眼中，你系一个好乖嘅女仔嚟，好孝顺，同埋咧系对爱情好专一嘅。即系你无啦啦做咁多小动作，咁咩回事啫？咁 即刻讲，即刻觉得佢好假，即系觉得佢好假。 系你好假，究竟我觉得我认识你好唔陌生，究竟你系真，即系你平时对住我嗰个系真系嘅你啊，定系第二个人嘅你？ 定系做戏咧？ 系啦，定系做紧戏咧？即系你令我最唔开，即系点解我有咁嘅冲动去 block 咗你 Facebook 咧？因为我开始觉得你好陌生，我唔想， 即系好似平时对住我都，哎，应该同你讲真话好啊， 唔知你究竟系想点啊？究竟？ 其实咁样有啲小气，真系女仔 唔系有啲啦， 即系其实好多人就无啦啦唔 friend 啲原因都系好莫名其妙嘅。 系啊系，都有。 唔系咁讲啦，如果真系真正嘅 friend 咧，真系友谊嘅话咧，系唔会因为芝麻绿豆嘅事咧。即系当然，如果有人系专登插庄教和嚟咯，令到佢哋散，即系令到佢哋大家系嬲咗对方嘅话咧，咁呢个理解，因为人哋系专登想咁样做咧，离间啦，系咪先？但系而家唔系，即系可能佢讨论嗰班人只不过讲笑，咁你隔篱嗰个听到，喂 ，TVB 剧都成日做啦，哇，我喺嗰阵侧边听到，咁跟住就误会咗佢，人哋都唔可能唔系讲紧佢，即系成件事就系好老实。你哋嗰两个人啊，嗰两个女仔啊，佢哋嗰个感情唔够深咯。话就话系 friend， 咁表面系 friend， 咁唔会话为咗呢少少事咯。嗱，好老实，我觉得呢个情况咧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咧，真系佢咧系根本就系想同佢绝交，就揾嘢嚟讲。系啦，其一， 即本来就已经想 block 咗， 本来就系睇佢唔顺眼啦，或者如何啦咁样，即系一个人嬲咗另外一个人，咁系揾一啲藉口嚟到讲嘅啫，纯粹。 但好笑系佢会用咗自己个爱情价值观去同公主比较咯，即系譬如假设我话我不嬲，我觉得对爱情嘅价值观系咁样，我就将呢样嘢套咗去公主度，就觉得你都要跟住我去做，系啦，你唔跟住我去做咧。我就觉得你唔 OK 咯， 咁而家都系好时下嘅人都系咁嘅，即系唔好话爱情啊，或者任何即系嗰啲道德观之类都系咁样， 即系立场一样就 unfriend 你咁样嗰啲咧。系嘛？啲政治嗰啲都系咁样。 嗱，好老实咧，你 咁蓝丝黄丝， 唔系啦。我哋又尽量避免讲政治啦。咁但系我可以用一个好好平常都见到嘅例子嚟到代入翻去头先你哋嗰个故仔就系、是、如果你话嗰、那个嬲咗即系 block 咗人嗰个女仔，其实咧佢咪一个可能唔系普世价值嘅人咯，即系佢会好仇视同性恋。系啦，我系异性恋，喂，咁嗰啲人佢同性恋，我咪 block 佢哋咯，我咪唔中意佢哋咯，即系你，即系佢别人一定要跟住我自己嘅爱情观嚟到做。 哦，先话佢价值观， 系咪啊？ 我系自然嘅， 嗱，系咪似 我就 block 咗你？ 嗱，系咪似先？ 嗯， 系咪似？系咪似呢样嘢先？ 从众咯，有啲 系啦，唔系睇开嗰个， 唔系睇开个 channel 咧，就觉得其他 channel 系好核突啊，系好唔得啊，系啦，咁总之你做仲要干预唔到我都要。去管理嘅咁嘅意思啦，系咪？ 但有一样嘢好可笑就系佢呢头闹完公主，即系话不是之后咧，然后就同佢讲话。sorry 啊，其实我个人就系咁样噶啦，我就系咁样直肠食肚噶啦。但系即系我其实我出发点就为咗 你好噶， 即系我唔想因为我嘅 即系我仲要多谢翻你。 我嘅反而唔使唔好因为我嘅偏袒，即系我唔出声咁啊，你继续坐落去啦，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咪即系 block 咗你？闹完你都仲要自己打，即系 打翻完场， 打翻完场咁。 即系好似而家我打人 L 比一巴之后，跟住就男模呢头， 我都为你好噶咋。 sorry 啊，我告解男模呢头发，我头先打错你，好对唔住，我希望什么原谅我？就好似冇事咁啦，跟住你就 唔系嗱，好老实， 感激你， 好可怜地系因为我系一个男，咁冇理由我打翻你系嘛，系咪先？即系因为我系个男仔咁样，唉，咁你打我阿爸，我咪问下点解打我？你做咩打我？系咪啊？我嗱，我又冇掂你，我又冇粗言秽语，我无啦啦俾人打一巴。 唔系啊，即系件事咪好可笑，即系佢听完人哋嘅嘢之后，佢其实某程度上心底里面其实已经唔相信佢个 friend 啊，跟住 send 一大扎嘢去闹佢个 friend， 跟住然后又 block 咗佢之后，跟住又无啦啦同佢 say sorry 啊，又话俾佢听，其实我出发点都系好嘅，我只系个人直肠食土啲嘅啫，咁我希望你唔好因为呢件事而唔开心啦，亦都希望我哋继续系好朋友啦。你有咩事我都唔会离弃你嘅。咁成件事你唔觉得就系好似我冚完你一巴之后，然后就同你讲，冇呢头发， 我又 block 咗你啊，跟住我又 block 咗你。 都可以系嗱，所以我就想同啲网友讲下啦。你哋觉得喂，你哋去沟女啊，或者去追女仔嘅时候，啲女仔好莫名其妙，好估唔到佢个心谂咩咩。佢哋原来女仔同女仔之间做朋友咧，系更加难捉摸成件事，成件事。因为嗱，好老实嗱，我都追过女仔啦。咁你要好多时你都要估佢谂乜啦，系咪？咁其实咧喺爱情方面咧，有阵时女仔咧反而易估啲。你要同佢做朋友呢就可能呢係更加难嘅。即係有啲情况係咁，当然係要睇对象啦。咁譬如嗰个女仔係我不嬲都係爽朗，不嬲都係冇乜大价值嘅，或者冇乜埋藏喺心底嘅嘢嘅人呢，咁其实呢你容易，男仔容易同佢相处嘅。即係无论你想追佢又好，无论你想同佢做朋友又好，工作伙伴又好，呢啲呢都係比较容易相处嘅女仔嚟嘅。 唔该同你咁 friend 啦，公主，你个人咁爽。 是吗？直肠直肚，但有些人又会不喜欢你这么直肠直肚。 不是啊，好老实，好老实，他直肠直肚得来呢，他那个价值观和他的思维呢是有些偏离了。你直肠直肚，是啊，我乱咁闹人，我直肠直肚，我想什么，但你想那样东西是天马行空，无厘拉更的，那不得的嘛，整件事是不是先。 还有表达方法都要即有些技巧咯，即不可以太过负面咁样。 唔系你直肠直肚系得，但系咧要合乎逻辑先。首先 系啊系啊， 其实我觉得 合理，女仔你闹我呢都要合理成件事。即系我无啦啦，如果我系当事人咁样，无啦啦俾人闹，咁我都觉得乌嘴。 你会唔会觉得我莫名其妙无啦啦 咁算啦？我就算噶呢朋友识 系啊，呢啲朋友系呢啲朋友系今 你理我啫，系咪先？ 今日闹交，今日唔闹交，你听日都会闹啦。如果 有一日我突然间 block 咗你，你会点啊？你会唔会首先会打嚟问我？喂，你做乜 block 咗我？咩事啊？你 friend 嘅程度又唔会，系咯？ 咁都系，我哋真系 即系如果我同你咁嘅程度 friend 嘅话，突然间你咁样话我，咦？我又重新估计你咯。哦，原来佢系咁嘅人 啊！即使你会继续同我 friend， 其实但你心 底 处都 有清啦， 系啦，有条刺喺度。 呢个人都系疏远少少， 即系争少少， 唔好讲多嘢俾你听啦。 系因为呢件事，原来佢系会咁样谂我嘅，即系又争啲。 即系信人信我都有嘅，无啦啦。 我可以分享一下咧，我近排咧睇咗一个电视嘅一个真人 show 啊，咁佢咧就访问咗香港呢一个咧大学生嘅女仔咧。佢就有一个叫做社交排毒啊，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个 terms？ 啊， 社交排毒就即系话咧， 将啲唔好嘅朋友就 唔系社交网唔系社交嘅媒体啊，即系譬如我用紧 Facebook 啊。WhatsApp 嗰啲咧，我全部咧将佢 delete 晒，即系我唔用，哦、即系我即 系 从此唔用。 回归翻去以前咧，就话我去探我个朋友，我打电话俾我朋友，我写信俾我嘅朋友，就唔用电子媒体。 哇，好浪漫啊！ 边啲人咁型啊？ 系佢访问咗一个都几靓女嘅大学生，我睇咗嗰集《铿锵集》，定系星期二档，我唔好记得。 原因系咩咧？佢觉得佢而家滥色。 唔系，因为咧佢觉得呢、這个因为外国已经流行咗一段时间噶啦，佢就觉得咧。电子的这个社交平台呢其实是很不健康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是回归回就是说我去探我朋友，我见到他的喜怒哀乐，我不是只是看到他的相，不是只是看到他的字，我是直头跟他倾偈。整件事呢是应该是人生里面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东西。如果你上班那些就不得了，因为他是学生，如果你公司啊各样啊 send WhatsApp 给你，你不用那你会被人闹爆。 这个有现实的 问题。我觉得 所以是某一些人才用做到的。 我觉得倾电话都 OK 啊，其实我都几巴你头先讲嘢，但系首先系要你有咁嘅时间，同埋真实啲，即系可能倾电话都 OK 啊。 所以我想讲咧，佢如果有啲小咪咧 block 咗你咧，其实唔系，可能唔系嬲咗你，我社交排毒， 全部都 社交排毒， 都认识你， 跟住然后又有一个借口啦， 要上门敲门，喂小咪，喂你今日病咗啊， 我又唔 系 好得到大佬， 我煲咗烹粥过嚟啊。 唔系嘅，唔系 供过嚟啊！ 呢样嘢咧又会系另一种藉口咯。我 block 咗你系因为社交排毒啫，其实心里边就其实我早上 block 你好耐噶啦。 哦，即系 不过好彩有铿锵集呢一套嘢咁样社交排到，又可以用呢个 term， 借呢个 term， 但系我系啦，但佢又会知道其他朋友，诶、哎，啲其他朋友佢又有声嘢，咁你咁你即系你方话呢啲词会拆穿噶嘛，大佬。 不过我都中意嘅，因为我前即系都有收过 pen friend 嘅回信，即系我会见到啲 笔友， 系啦，即系你会谂下你一个人，你会肯写信俾自己嘥时间， 仲有笔友呢样嘢， 有咁仲会写字，你会觉得成首好 sweet 啊，即系同埋你人哋肯嘥时间去写字。 我而家收嘅信咧，有字嗰啲全部都系银行信咯。 唔系嘅，我都系嘅。 喺大概 我 信啦，圣诞卡仲有一张啊， 好在 我上年仲有，我上年仲有一张圣诞卡收到， 你真系幸福啊！我 但系前年寄，跟住成年先至寄到。 我今年寄咩咯，公主？ 我等收啊！ 我记得上年小咪都有收过嘅圣诞卡， 系啊， 不如讲下你嗰时嘅感受啊。其实佢唔知我 send 嘢俾佢噶。 其实我都系有啲似你头先讲嗰种人嚟嘅，即系会唔系好非常之。成日睇电话嗰种啦，咁、就嗰啲我系好中意睇到啲手作嗰啲嘢，所以就俾寄咗个即系佢写咗 心思啲 卡俾我，系啦， 特登去整， 系都会好感动嘅，会重视啦，会 系，同埋我收到 窝心嘅，收到真 窝心啊，同埋我收过小咪之前寄一张圣诞卡俾我，好耐之前嘅，但系咧佢一个邮票咧系自己印嘅。即系自己唔知道上网 cap 啲图啦，跟住印咗落个信封， 跟住 P.S. 你个头落去个皇冠头度， 跟住佢就扮咧，佢做到好好嘅，佢扮咧系真系人哋一张邮票咁样寄过嚟咯，但系真系好靓啊！我到依家仲收藏咗，你唔记得咗啦？ 可能佢做咗一百几十张咧，多咗呢张，俾奶色啦咁样。 唔紧要嘅， 讲到要通常要 remind 翻，跟住就要讲翻晒 detail 先。哦，系某年某月某日做过啲咁嘅事咁样。 系啊，其实都系一件 记得咯，即系哇，真系 好窝心啊！其实我好 buy 呢个咩啊？社交 排毒， 社交排毒， 诶，大家一齐试。 但有时你慢咗回人哋，人哋又觉得即系你唔重视佢咯，嗰下就烦咯，即系已读不回，已读不回，已读不回咁样。 咁呢个系嘅嗱，早排咧有个网台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咁唔系太关政治事嘅，咁但系咧就嗰啲系政治人物做嘅嘢咧，就阿之峰哥啊，阿之峰哥咧咪同阿D 七八嘅大班咧就闹翻咗，系啦，嗰件事就系已读不回，或者系佢潜咗水，咁就唔去呢个佢哋个网台咧做嘢，即 系因为呢个 case 啲似之前有个歌手咩无惧生死边个嗰个咧， 死我唔知喎呢个歌手， 吴若希， 系佢喺 Facebook post 咗个嘢，唔知跟住有人闹佢死，唔知死港女嗰啲咁啦，嗰啲啦类似，跟住佢有另一个歌手唔小心 like 咗个 post 咯，跟住变成一单新闻啦。又好似你讲嘅嘢，有冇听过？ 我冇听过，但系咧已读不回咧，這个我亲身经历咧，我个又系个好朋友，跟住咧佢话说咧上年同我一齐即系去拜太岁啦，咁跟住然后咧佢咁我哋今年要还太岁噶嘛，咁跟住咧， 即系上年系犯嘅。 犯太岁嘅，跟住咧佢就要还太岁啦，跟住佢就本身 俾人估到你几多岁， 唔紧要嘅。跟住咧 还太岁会估到几多岁咩？哦， 唔系起码都十二年。 跟住然后咧，咁我哋就咁话拜太，即系还太岁啦。咁约咗好耐都约唔到啦，因为时间夹唔到嘛。咁跟住然后咧有一日咧，我无意中咁我经过嗰个庙啦，咁我就不如还埋去咯。咁记得就还啦。咁其实我自己都唔知道还太岁系要准备啲乜嘢嘅。咁啊，梗系去到啲庙度问人哋要买啲咩就上去啦嘛。跟住还之后，跟住某一日啦，跟住佢就同我讲话：，喂，你还得太岁未啊？跟住我话我话还咗啦。 还咗啩咁样。 唔系，佢就话吓你还咗？点解你唔同我讲嘅？我话其实我嗰日唔系特登还嘅，我即系路经嘅时候，醒起我好似要还，咁我就即刻做埋呢件事啦。跟住咧，然后佢就好嬲我啦。佢就 点解唔同我一齐还？ 系啦，然后佢就话 有借啊。 我明明我唔紧要，你还咗 OK。咁佢就自己去谂住再去还啦。跟住有一日咧，佢就 send 咗信息俾我，就问我要还太岁要准备啲乜嘢。咁咧，其实我嗰时睇咗嘅，但系咧我就唔记得咗。即系立刻去回复佢要准备啲乜嘢乜嘢 啊！佢都 咁我就好似人生有時你睇電話都係我望咗信息之後，跟住你就識咗佢，跟住可能你隔咗一段時間，你唔記得咗你曾經睇過佢嘅信息噶嘛？咁、你就變咗係唔記得咗咯。咁但係佢就話咦已讀不回，跟住一個禮拜之後佢就開始嬲，即係就無啦啦我就問 你冇咗個 friend 嘅嗰件事啊？ 係啦 ，ignore 咗，其實係完全 ignore 咗。 即係你。即佢会咁样感觉咯，就系话喂，我究竟喺你嘅心目中系值几多分咧？即喺你嘅心目中系嗰个地位去到边咧？ 同埋佢觉得呢样嘢都重要嘛，好似关乎佢嘅关系，即系我生命啊，即系我要玩下先，我唔 等你，你唔等我。 系啦， 好老实，嗱好老实，你哋啲女仔咧读书嘅时候咧都会一齐去厕所啦。我哋男仔唔会噶嘛，大佬。 我即刻谂起啊，话唔等你放学，又嬲咗你第二日， 等你去厕所 呢啲啊，系啊， 跟住话不如又话等。我嘅洗手间 唔系好敏感嘅呢啲女仔， 即系问题系有时真系好臭，不如出边等啦吓、啊！我平时都喺个厕格出边等你噶啦，点解你要喺出边等我先嘅？ 今日就出咗一格之后嚟嬲咗你啦，真系唔喺呢个位嘅，平时喺呢个位等我。 其实女仔真系好多呢啲细微嘅嘢噶。 嗱，各位网友真系女仔真系好复杂，你真系个估下 系啦。所以虽然个个都叫港女，但系个个港女嘅性格都唔同嘅， 系有分层次啦。我只可以话。 呢啲系咪低层次啲啊？ 都唔知啊，好烦，所以有时都系中意同男仔做朋友。讲真， 咁啊变咗搞暧昧的， 哎、又俾人话，真系做人。 所以公主就系嗰啲中意搞暧昧嗰啲人啦。 唔系你可以好小心嘅，你要搞嘅时候，即系你冇， 即系做定多啲功夫，做定多啲功夫啦，搞之前系咪？ 同我啲朋友讲话嗱，呢个男仔咧，我就同佢咁等咁嘅啫，个关系去到咁嘅啫，嗱，你唔好怀疑啦，咁样。即系讲到咁嘅 嘢，呢样嘢咧亦都谂起咧，即系好彩咧，即系其实真系好奇怪，好彩咧呢个嗰、那个女仔咧唔系勾引嘅男朋友，如果唔系咧，佢哋如果男女即系佢我本身个 friend 咧又约埋个男朋友出嚟咧，跟住可能就会谂起，哎呀扑街啦嗰日，其实唔怪之佢对我男朋友咁。 亲切啦， 亲切啦，咁主动啦， 唉呢啲女仔真系 会唔会有一日？其实佢想答对我 呢啲女仔好咧， 我哋下节先讲啦，点样对付佢好唔好啊？ 好， 大家立定价差啊 ！OK。